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自你走后心憔悴，白色又同风中纷飞，落花似人又情，这个季节河畔的风放肆拼命的吹，无端拨弄离人的眼泪，那样浓烈的爱再也无法给，伤感一夜一夜。当记忆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不徘徊。当幸福恋人寄来红色分享喜悦，闭上双眼难过头也不敢回，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坚定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 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2005年周传雄所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的《寂寞沙洲冷》。据说当年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苏轼的《卜算子》，不过今天在时隔十几年之后，我们再重新回头去听这首老歌，你除了可以听到哎这首歌的旋律很棒之外，还可以听到什么样的情绪？我听到的是一种伤心落寞的味道，原因是这是一首以恋人纷飞为主题的单曲，所以它表现出的自然是一种孤独寂寞的格调，而歌词和曲调一直萦绕着宋代文学家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这种落寞意境在歌声当中一览无遗。不过在歌词当中，你又可以听到他对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的这种生活的期盼，但是到最后却被黄昏占据了心扉，夜深人静独徘徊的这种气氛一直烘托着，所以显得更加的无奈和感慨。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打开的是微博微信，要回复的是各位在网络当中给我的留言。看到的是一个侘寂网友在微博当中给我留下的一段心情，他说每天这个时间都会听节目， 今天好像更加不一样了。一个很喜欢的人去了瑞士，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送份祝福给他，希望他在那边能够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找到一个喜欢的人。他说可能有时候能在一起的真的不是那个自己最喜欢的，而是最合适的。想在这时间送给这位叫做叉鸡的网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能感受到文字当中你的那份不舍和思念，如果条件允许，倒不妨去看看他，或许你喜欢的也是最合适的呢。 相拥。

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这是来自于张国荣所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有人说哥哥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诠释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里面处处都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或许很多人也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听到自己的爱情，包括自己对爱情的期盼和呐喊。看到的是微博当中的网友不要找我，他说去年坐在小谢的车里，那个时候被小谢喜欢着，感受着他的喜欢，他的付出，他的小心翼翼，他的躲躲藏藏，不好意思。今年夏天坐在小溪的车里，不再是他的喜欢的人，而是他的女朋友。我们相爱，我们吵架，我们和好，我们幸福着，拥有着最好的彼此。用余秋雨先生的话说，就是我们相扶相持，除此以外不再有路，希望能够一直陪在彼此身边，我在闹，他在笑，一起成长，一起慢慢变老。喜欢他的时候，单曲循环播放着陈绮贞的那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听一下这首歌。谢谢王平，一起来听陈绮贞这一首《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儿、看那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7000个地方，我们定居哪？告诉我什么？你喜欢去哪？青海或三亚，丽娜或希腊，南美不去吗？沙漠你爱吗？我问太多天，它就很长，也很短。 是一首满是小心思的一首歌，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陈绮贞所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看到的是微信好友奋问我的话，他说：“你说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吗？”我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婚恋专家，所以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比较棘手，不知道该如何去回答。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吧。我个人觉得，两个人之所以会选择一起走进婚姻，至少心里面彼此是有爱意的，另外一定要有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话说回来，就算如你所说搭伙过日子，那我觉得有了彼此之间的爱情和彼此共同的爱好和理想这样的前提之后，这份搭伙过日子才可以更长久，不是吗？不过以上纯属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这位粉的网友是不是赞同不赞同。看到的是克洛伊，他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说：“王平你好，最近一直在听节目，年前买了三毛的几本书，虞姬不再来停了好久，然后最近总算是看完了。我个人的感觉是三毛很痴很真，而且他的家庭比较开明，条件也挺好，让他接触到各种好的资源。现在在看撒哈拉很有意思，三毛偷看他们的洗澡，在艰苦的条件生活，真的适应性很强。而我就属于日常保护得很好的那一种，独自去陌生的城市就会感觉不安。虽然英语还可以，但是真心的佩服那些可以全球跑帮别人代购的人，精力充沛，适应性强，跟三毛还有点相似。没办法，似乎做出改变对我有点难，比如我跟父母公婆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僵。我最近听到奇门理论是前世与父母能量缺失，似乎可以找回来，但是也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还是孝顺的，只是待在一起不自在，这点您肯定感觉不到，因为感觉你和家人之间是可以感觉到那种幸福的那种状态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不自在，有什么不自在呢？他们为你教你走路不厌其烦，也会觉得不自在吗？想想这些，你或许就不会有这种厌倦的感觉。我觉得字里行间，虽然你没有提到厌倦，但是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嫌父母烦。如果你和自己的父母相处都觉得不自在，那我就觉得你可能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难和人共处的人。所以我想提醒你，放下这些所谓的不自在，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享受亲情吧。送给你这首歌曲，刘德华所演唱的《回家真好》。 电话不停在吵，老板不停的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把一整天的面罩、忙和累的大脑都往热水里泡，让每一颗细胞忘掉烦恼。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每一砖一瓦用爱创造，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宝，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双手能为家人而出招，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我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门票特价五折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五折，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不要一个人做主，想想 33岁生日的时候送出的音乐作品，叫做彭佳慧所演唱的《大龄女子》。彭佳慧认为，大龄女子所代表的是成熟有智慧，对生活充满着热情，对爱情抱有希望的女生。换一种解释就是亲爱的意思。所以大龄女子在彭佳慧的心里属于对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抱以等待、富有希望、热情的存在。并且因为彭佳慧的生活状态是很平静的，所以她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是一种比较平静和温暖的表达方式。我们继续看到的是来自于微信当中的好友陆艳萍的留言，她说无意当中听到那一期节目关于幸福，听到你介绍宋丹丹的幸福深处，再加上最近正在看一档真人秀节目《向往的生活》，宋丹丹两期都带着儿子巴图参加了节目，那么巧合，我就立马把车停在了路边，立刻马上在网上买了一本，今天收到了，现在准备开始看一遍。我知道我可能不会那么及时的去听你的节目，但是所有的节目我都会下载下来，只要在车里就一定会听。我也知道我也不可能听到你对我的反馈，但是这么多年我能再一次拾到你的声音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你一直认真的在做节目，而我会一直认真的在听节目，这已经足够了。谢谢你的推荐，祝福你一切安好。谢谢每一位默默关注的朋友，当然我也没想到我在节目当中那些推荐，各位可以在生活当中立马就去找来看。送给你这首歌曲吧，王铮亮所演唱的《热爱整个世界》。 我们在世纪末的那个午后，为青春写了张借条，用时间的沙子垒一座城堡，建在理想之末的海角。我们是欢愉之火的守望者，炽热让我们忘了衰老。我们用天真去兑换一张船票，去往明天之外的岛。啦啦啦啦啦。追逐的总是很飘渺，能够把握的总是很渺小，用平凡里长出的美好去捕获一场骄傲的风暴。如果深爱是遗忘的解药，此刻就让我们彼此拥抱。世界万千奇妙，相遇从不会潦草，这就好。我们在现实与信仰交汇的路口，也曾见证了一些悲欢，试着把所有不完美的聚散雕刻成略带忧伤的浪漫，向我们所爱的人借一点勇敢，并坚信我们有能力偿还。

歌我关掉，它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这首电台情歌之后，我们打开微信，看到的是随心而行这位网友在微信当中跟我说，王平你好，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听到你节目的，你节目里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但是更让我感动的是你说的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听你的歌让我懂得了如何去生活，如何去爱一个人，谢谢你做了这么好听的节目，我会一直支持你。要谢谢那些一直支持收听我节目的朋友，当然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网络当中时常给我鼓励跟我分享一些比较好的文字的朋友，当然还要感谢那些时常给我推荐我不曾在节目当中播过的一些歌曲的朋友。我们继续看到的是一位网友叫做 Lisa， 她跟我说，真正的精致不是展现给别人看的那种外在的光鲜，不是给自己堆砌一堆昂贵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对自己负责的生活态度，是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是执着于生活中那些细节的美好，是对自我的高要求和自律。另外来自于网友迷茫，他给我推荐的这段文字是说，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或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你只需要接受就好，不论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无能为力。看完这两位朋友的文字之后，我突然想起了徐小凤的这首老歌《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畔，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背离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小月星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从风沙初起霜到时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时 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苟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徐小凤在1981年发行的老歌叫做《风的季节》，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这首歌也蛮火的。说到这首歌，其实我们绕不开另外一个人，就是1982年，梅艳芳就是凭借着这首歌夺得了第一届香港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然后签约唱片公司，正式的踏入歌坛。所以可以说，正是这首《风的季节》成就了徐小凤的同时，也成就了后来的梅姑。在1985年，梅艳芳的《尽显芳华》演唱会现场，她和原唱徐小凤合唱了这首歌。如果你有机会在网络当中找到这段视频来看的话，你也会觉得很感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看了很多网友的留言，包括祝福。说实话，每一次翻看这些祝福和留言的时候，我也很感动。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感谢收音前的你这么长时间以来默默的收听，默默的支持。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打开微博、微信，回复各位的留言，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想你。